Bravo Lifestyle。 城市的星光在哪里？世界无限宽广，如果你的信心还保有着一双翅膀，星夜狂想曲。你现在收听的是 Bravo 91.3 星夜狂想曲，我是星云。今天首先先来听这个 Ella Fitzgerald 的歌声，不晓得听众朋友喜不喜欢这个爵士天后。我只要一听到她的声音，我就会觉得好温暖哦，好稳定人心哦。这个是出自于原声带世纪教主 The Master 当中的一首歌曲，我们一起来欣赏。 Get thee behind me, Satan. I want to resist, but the moon is low and I can't say no. Get thee behind me. Get thee behind me, Satan.I mustn't be kissed, but the moon is low and I may let go. Get thee behind me. Someone I'm mad about is waiting in the night for meThat I mustn't see. Satan, get thee behind me. He promised to wait, but I won't appear, and he may come here. Satan, he's at my gate. Get thee behind me. Stay where you are, it's too late. Satan, get thee behind me. He promised to wait, but I won't appear, and he may come here. Satan, he's at my gate.Get thee behind me. Stay where you are, it's too late. 刚听到这首歌来自于 Ella Fitzgerald， 电影的世纪教主 The Master 当中呢，这个男主角他是一个水手，他的个性呢就是很不受控哈，有点像野兽般的这个欲望，然后生活有点点失序，但是呢一份工作又跳到另一份工作，其实都是在寻找这个生存意义的模样。我们今天我自己定了一个标题是 Drifting， 好，这个漂浮，不晓得听众朋友你的生活你觉得是在漂浮吗？我们刚刚听的这个原声带的男主角就是过着一种漂浮人生，但是其实这个世界有真的有这样子一个族群啊，他们并没有定居在哪一国，也不属于哪一国的国民，但是呢他们的生活呢一年四季都在外漂流。他们是什么样的人呢？其实就是吉普赛人，现在有另外一个名称把他们叫做罗姆人 Romani。 世界上有这样一批人是不属于任何一个国家，但是呢他们分布在全球不一样的地方。那以前我们会说他们是吉普赛人，从这个埃及 Egypt 这个变形字去发展出来的吉普赛人。那我们这一集呢就要来介绍一些吉普赛音乐，有一点点漂浮的感觉。好，首先如果你想到吉普赛音乐，你会先想到什么乐器呢？在我的印象当中，我觉得手风琴跟小提琴好像是他们常常会出现的哦。那接下来这首曲子是属于这个罗马尼亚的歌手，那曲名呢他是在说妈妈请鞭打我吧，有一点点像警示歌曲哦。这个女 vocal 有一点点低沉，有一点点韵味，那歌词里面呢就是在向她的妈妈忏悔。 Fayde de mırçını Demamı ku bütün mini Demamı ku bütün mini Kına maskı Τα δεθινέ Δραγανε νύ Δεθινέ τα κασκουρτά Ολο Τσιφυρί τσιφέρα μα La toată lumea îi spune Să nu se joace ca mine, mă Că eu m-am jucat cu focul Și era să-mi pierd norocul Draga nenii M-am jucat cu dragostea Aolo Nenii și ne-am distrus liniștea, mă Thank you. iubești, măicuța mea. Cum e inima de grea, cum mă rog noapte la stele. Să-ți spună gândurile mele, draga nenii. Cașa soartă ca mea, nene, nu doresc la nimeni, mă. Cine ascultă de părinții, plânge cu lacrimi fierbiți, mă. Eu una n-am ascultat de draga neni. În viață cât o-i trăi, mamă, la tine mă voi gândi, mă. 将为大家介绍吉普赛的音乐，也有人说现在罗姆人啊，他们已经不喜欢用 Gypsy 这个名称了，所以应该是学名上面比较正式的名称，现在会叫他们 Romani， 一个流浪的民族。有人说他们是源自于这个印度的北部哦。那有很多的科学研究也说，其实70%这个罗姆男性的基因其实都是追溯到1500年前吧。好，那都是有一点点这个印度的血脉。好，不过现在全世界大概有200到2000万的这个罗姆人。主要是散居在欧洲、美洲，然后也有一些是欧洲的南部跟东部。好，那他们的人数很难计算了，因为就是散布在全球各个角落。那不过他们的音乐性，有人说罗姆人他们的这个音乐细胞特别的强。我们刚刚听到的那个是歌曲的部分，接下来来听一个比较快板的乐章，也是有这个手风琴，很有这种世界音乐，还有这个鲁特琴伴奏的感觉。 Ai, dadmale, Margareto, întoarce-te. Oh, dadmale, Margareto, întoarce-te. Întoarce-te așa la mine, amândoi s-o frigem bine. Întoarce-te așa la mine, amândoi s-o frigem bine. Dum, dacă dumă, dacă dai dumă, la la. Dum, dacă dumă, dacă dai dumă, la la. Dai dumă, dacă dai dumă, la la. Rec, dacă dumă, dacă dai dumă, la la. Continental, vin de carne fără oase la gagicile frumos. Hai dumba, dumba, dumba și-o vinde cu trei leciunga. Hai dumba, dumba, dumba și-o vinde cu trei leciunga. Oh, dat-mă la la dum, dacă dumă la gădă, dumă la la. Oh, dat-mă la la dum, dacă dumă la gădă, dumă la la. Rec, dacă dumă la gădă, dumă la la. Dum, dacă dumă la gădă, dumă la la. Dai dumă la gădă, dumă la la. Rec, dacă dumă la gădă, dumă la la. Nu te uita că sunt mică, fatica, mai para o talento. Ai, dono da dandro, não da da da dandro, não da la. Ai, dono da dandro, não da da da dandro, não da la. Oh, dad malala, dum da que malaga, dad malala. Oh, dad malala, dum da que malaga, dad malala. Reg da que malaga, dad malala, dum da que malaga, dad malala. Dad malaga, dad malala, reg da que malaga, dad malala. 也许因为他们居无定所，常常四处漂流，所以罗姆民族呢，有些人会比较停留在这个社会的边缘哦，那也是比较中下阶层一点点的。但是呢，不可否认他们在音乐上面的天分其实是很厉害的。接下来这首曲子有一点点像那种嘉年华，就是他们也用了一些齐奏音阶，很特别的，很有世界风味的感觉，而且还有一种乐器很像是竖笛的，他们叫做 tarogado。 我们来听听看。

不知道他学会指纹感应了没？ 阮信步教我手指靠近门锁感应，安尼就免早锁匙呀，真正足方便的哦。 阿嬷真巧哦，有温度的锁，温暖每个家。您的智慧型管家 ，WaferLock 维夫拉克电子感应门锁，0800-002-345，华裕宁股份有限公司。 闭上眼睛，跟着它向左走，向右走。 闭上眼睛，跟着它自由自在，甜蜜飞翔。 有时游走城市，有时漫步乡村。蜜甜本铺蜂蜜水果软糖，在地水果与天然蜂蜜完美结合，一口接一口，带你飞越城市与乡村。心灵疗愈系蜜甜本铺蜂蜜水果软糖，几米限量款和乡村版系列包装，请洽0622126122。 大家好，我是陆杰明，希望大家用音符点缀生活 ，Bravo FM 91.3与您共享聆赏音乐的美好时光。 为自己喝彩，就是现在。听见 Bravo 台语 FM 91.3。 欢迎继续收听星夜狂想曲，我是李星云。今天做了一个漂浮的专辑。其实这个世界上有很多人居无定所，也就是我们以前熟悉的吉普赛人。不过现在呢，他们有一个新的名称叫做罗姆人，好 ,R-O-M-A-N-I。罗姆人其实世世代代的音乐传统培养了很多这种天才型的超级的这种乐手，很厉害。从早期的只有左手只剩两根手指头还是弹得比人家厉害的那个 Django， 好，这个吉他天才就是。那我们接下来呢也要来介绍一个罗姆的小提琴手，他的名字叫做 Roby。他是一个生在匈牙利一个小提琴世家，那他所演奏的曲子也是大家非常熟悉的，是意大利的作曲家 Mondi， 由这个传统的匈牙利舞曲改编的，我们一起来欣赏《查尔达什》。 Thank you. 吉普赛风的这种小提琴，我觉得特别的浓烈哈，很煽情的这种奏法，我很喜欢。我比较不是那么爱这个小提琴很细啊、很尖的那种高音，我比较喜欢这种厚的音色，就像刚刚的这个匈牙利舞曲一样。那接下来呢，我们来听听 Roby 他所演奏的《辛德勒名单》，这个大家都非常熟悉的配乐作品。不过呢，被他演奏出来，我觉得跟我们之前听的比如说 John Williams 的版本啊，帕尔曼的那种华丽的编曲不太一样。这个版本我觉得多了一股这种沧桑味跟哀愁，或许跟他们的漂浮人生有关。 刚提到罗姆人，他们有很多很厉害的乐手，其实还有另外一个呢，应该算是 Dulcimer 这个乐器，也就是有点点像我们的扬琴吧。那他们的传统的叫法叫做 Cymbalum。 如果大家不太熟悉 Dulcimer 是什么样的乐器的话，听听接下来这首曲子就会知道了，很有吉普赛风的。接下来这首曲子我觉得非常的活泼，也是呢罗姆人的一个手风琴手所带来的。那其实我们刚刚讲到这个罗姆人，他们的这个乐手有很多很厉害的，都分布在全球各个地方。那这个手风琴手刚开始只是想说借着这个演奏可以赚钱养家，但是后来呢被罗姆的音乐史上封为最伟大的手风琴手。 节目最后呢，我来播一个电影《流浪者之歌》。哇，这个乐团也曾经来过台湾哦。这个作曲家，我也去看他们的表演。然后他们的特色呢，其实就是那种铜管乐，而且呢，他的这个喇叭吹得很随性哈，有点点诙谐。然后，你就会觉得好像目睹眼前一个乐团他们在街上游行的感觉，有点像我们的西索米，没有啦，开玩笑。也就是这种边走边吹奏，很有玩乐感觉的，那特别是有一种想要去旅行的这种情调。好，节目最后就用流浪者之歌送给大家了，我们星夜狂想曲下周见。 Trickster and seductress we, tap dancing on minefield every day. In volatile sway. Young and Freud would kill each other over us, yet somehow we just stay. On our way.Secretly with gloves on.